的原因之一。这个不是中国根据主权所认为的内部事务，是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如果因为中国的侵略而出现危机，将会为世界各国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外长秦刚将会在星期四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应该聚焦应对国际经济和发展领域的突出挑战，在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中方愿意和各方一起推动20国集团外长会议，就践行多边主义，维护粮食和能源安全，加强发展合作，发出积极信号。天气方面，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寻日高两至三度。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85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1,42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83点，升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99跌9仙，腾讯控股343.6跌5.8，阿里巴巴86.5跌2.9，美团136.1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66.56跌9.2，京东集团173.7跌4.3，友邦保险83.25升1.1，中国移动58.8系升1.5，并亚迪股份211.2跌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493，瑞士法郎8.384，澳元5.278，加元5.78，新西兰元4.828，欧元8.337。每百日元对港元5.7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37。日经平均指数报27,445点，升21点。港金报16,91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68美元，卖出1,81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东区走廊去东水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柯达大厦。另外较早前清水湾道的路面障碍物仍然正处理紧噶，咁近住亚公湾路的行车线需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龙尾排到去大埔仔村同埋影业路近住宝宁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方向两边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创资中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去到龙日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中区花园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下行皇后大道中方向近住长江集团中心嘅快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来回，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

28号星期二啊，系啊，星期二嘅苏动音乐啊。 做咩啊？咁快星期二已经开始唔记得星期几啦？ 我都唔记得噶。 咁啊，提提大家啦，今日咧我哋就将会喺六点钟嘅时候系有 special 嘅访问嘅，带嚟佢哋嘅新歌啊，新派台歌《Her》。 系，咁就可以知道一下啲创作灵感，同埋嚟紧佢哋都会 开 show 啦， 即系准备成点咧？究竟喺唔同嘅岗位上面，佢哋要准备嘅有啲咩唔同咧？亦都希望喺呢个自己嘅一个大型少少嘅专场演出啦。究竟希望点样样 present 到佢哋自己俾大家听咧？ 系咯，同埋佢哋话准备去搞呢个演出嘅时候要少啲出去玩啦。咁点解要少啲出去玩咧？ 解 嘅系咯， 解 咁啊！六点钟会听到佢哋嘅。 是是平时啊， 挂住玩啦，唔温书啦，系嘛？ 唔知啊，咁啊， 咁啊，六点钟会听到 special 带嚟佢哋嘅访问嘅。 系可以听下一阵。咁啊，喂！我最近睇咗一個研究講啊，即係同音樂有關嘅，佢個標題吸引到我嘅，就係話咧，點解當我哋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啊，會開始停止去發掘新嘅音樂？ 年紀越大嘅時候會開始停止發掘新嘅音樂。OK， 呢個有趣嘅，因為我唔知啊，我唔知道。唔知道對佢即係呢一個調查，我聽個題啊，我唔知點樣為之年長啊，即係因為 getting older 啦，即係隨即係佢嘅一個關係嚟㗎、啊， 即係你越大就越會偏向少啲去發掘新的。 你話即係佢係一條線，就係、是、你隨住年紀越嚟越大咧、嗯，你去發掘新嘅音樂嘅機會啊、時間各樣咧，就會慢慢跌跌跌跌跌跌 啦。即係 depreciation 啊，好似架車咁樣，你揸得越耐，佢就越跌價咁樣啦。 係啦，係啦。咁因為我覺得喺我諗喺我同你之間咧，呢樣不能作準，因為我哋嘅工作關係咧 都係嘅。 我哋 都係 係啦，在公在私都要揾多啲新嘅音樂。 係 啦，即係 點解在公我明，我諗在私點解嘅？ 在私咪就係我哋平時收麥之後聽咯，要揾新嘅音樂。 啊，好啊，答得好， 系咯，合理啊，唔系仲有咩意思？ 系咯，系咯， 在师都要揾啲新嘅音乐嘅、哦。 我仲谂住你有啲咩私心啲。 冇。 咁但系呢一个佢系因为根据一个叫做调查嘅结果而得到一个咁样嘅答案啦，定还是系点样样嘅？ 系啊，一个调查嚟噶，即系都系统计学嘅嘢啦。 系 咁佢。都有好多 reference 嘅、嗯，即系由以前一路到而家，因为其实有一啲嘅学术文章都会有研究，例如讲音乐社会学咁样啦，即系 sociology of music 咁，好多呢啲都会有研究嘅，系啦，咁所以都会讲到，即系可能佢会 reference 咗有一啲嘅即系年份久远少少一啲嘅 survey， 咁、嗯、但系可能讲紧嗰啲 survey 嘅 sample size 讲紧系几十，即系二十几万人嘅， 都多 噶、 哦， 系啦，即系因为大家有读过统计学嘅，就会更加明白，即系嗰个所谓 sample size 都几影响到个结果嘅人， 系系， 咁但系你个 sample size 系唔会无限大嘅，即系你永远都有一个限制喺度， 嗯嗯， 只不过通常嚟讲。嗰、那個 sample size 越大，咁你咪、那 個結果應該越 fair 咯。 Suppose 咯， 係啦係啦，理論上應該 係 咁咯。 係啦，即係 sample size 意思即係你最簡單理解就係佢揾咗幾多個人去做嗰個調查咯。係啦，即係佢嗰個調查結果係根據幾多嘅 sample 即係採樣咯。 係， 咁做調查呢啲嘢解釋人嘅行為嗰啲，咁、那個 sample 就係嚟自人咯。咁，但係如果你有啲死物嘅一啲研究，咁、那個 sample 咪嚟自嗰件物件。 即係簡單啲舉個例，就係你如果要調查每逢幾多個人入。边有一个靓仔，咁原来你个 sample size 得两个人，咁你两个人入边有一个靓仔就好轻松、好简单、好唔出奇啦，系嘛？ 咁但系个 percentage 出嚟就50% 咯， 咁夸张噶咯， 最无端我哋喺度讲 statistic 系啦。咁但系如果可能你揾咗十万个人入边，咁原来十万个人入边即系可能得十个靓仔嘅啫， 咁你 计个 percentage 就唔同啦，系啦，咁大概系咁样啦。咁但系佢最简单，其实佢都好仔细咁样去分啊，或者佢会有一啲枝节啦。咁但系最简单呼应翻头。头先嗰个命题就 系 点解我哋随住年纪越嚟越大，发掘新嘅音乐嘅机会就越嚟越低咧？咁系根据一啲唔同嘅嘢集合埋一齐咧，去都 confirm 咗呢种讲法嘅。 系 咁佢讲咧就系话，其实当我哋 細個嘅時候，即係佢 childhood 啦，佢其實有分唔同嘅 stage， 即係 childhood， 即係細個。你當我哋小學嗰啲青春期以前咧，我哋係好願意接受一啲我哋未聽過啊新嘅音樂嘅，因為呢一樣嘢好對於我哋嚟講，哇，好新奇啊嘛。 同埋所有嘢都係新啊，基本上喺細個嘅時候。 係啦，咁佢嗰個分水嶺就係喺大概十一歲或之前。 嗯。哦，即系十一岁或之前叫做童年啦，就 系 一个 OK children OK， 佢用啲字用得比较精准啦。 OK OK， 译去中文我尝试译啦，因为都唔同嘅可能会理解啦。 OK， 岁数就十一岁或以下， 嗯， 就系咧通常都系好愿意去揾一啲你唔熟悉嘅音乐嘅， 嗯， 咁但系之后啦，去到青春期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轻微嘅下降嘅，对于一啲你唔熟悉嘅新音乐， okay， 即系十一岁以后，哇，咁都算好早期就已经下降啦。我以为起码十八岁之后先下降添，因为喺我自己嘅人生当中咧，不过可能系我迟听歌啫，因为我系基本上十一岁之后先真系听流行音乐、 但佢有微升翻嘅， okay， 即青春期嘅初期，即系讲紧你理解十一二岁嗰啲啦，咁、开始嚟啦， 系 反叛啦，咁样嗰啲咁样成，咁咧就会有轻微嘅下降嘅、但系去到你青春期嘅后期啦，咁啊就会又会上升翻咯， 系啊， 即所以青春期嘅阶段系会先跌后升嘅， 系， 咁你一路升到咁上下，去到我哋年纪开始大，即系出嚟做嘢啊，各样嘢嘅时候咧，慢慢就会再跌翻啦，系啦。咁所以佢大概嗰个趋势，我哋一个人去愿意接受新音乐嘅，根据统计就是一个咁样样。 咁基本上差唔多，好似等于三个阶段嘅，即系你由一出嚟做嘢开始就一路跌落去咯，打后 系、 一条直可能一条曲线咁样跌落去冇声，不过都系嘅。你问我身边好多朋友，尤其可能在职人士翻工，咁、都即系翻工时间，你好少真系会攞住个M P 3或者乜嘢去听歌嘅时候，变相可能佢哋听开嗰啲，咁然后开翻个歌单出嚟，又系听翻同样嘅歌咯。 因为佢用嗰个字就系佢会一路、一路上升，去到几时再真系跌咧？就系话喺我哋嘅 young adulthood 啊， 系， 即系我谂可能即系十八九岁至二十零岁头呢啲阶段咧就会升咯。 呢、个我觉得系发掘期最多嘅， 系呢、个应该系最多嘅。咁呢个你当如果你读即系大专嗰啲时期，同可能啱啱出嚟做嘢， 系 呢啲阶段就似系会上升咯， 系 即系紧接住青春期。 同埋嗰个阶段，我哋认识嘅人会嗰、那个层面比较广啊嘛，尤其啱啱可能十八九岁，你啱啱读紧书或者出嚟做嘢嘅时候，你会不停接触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咁然后你身边嘅朋友会有唔同嘅品味，不停咁样去带俾你啦。咁但系可能到我哋呢个年纪嘅时候，可能身边嘅人嗰、那个变动唔会好大啊，即系可能你嚟去去都系对翻同一个群众，咁佢未必会有一啲好新嘅刺激带俾你，可能大家个品味开始会贴近啊，或者唔会再有一个好夸张嘅变动咁，我觉得系 啊系啊，咁佢有一啲唔同嘅理论尝试去解释即系呢个现象啊，咁、但系根据我睇晒之后咧，我可以好简单咁样一句就系 懒， 唔系 哦 ，OK， 就系、是、你有冇用啊？ 哦， 其实咁样就解释晒，点解佢话青春期嘅时候虽然话会有微跌啦，但系青春期嘅时候其实深敲去揾新歌听啊，嗰个阶段咧系最蓬勃最旺盛嘅。佢话点解咧？就 是、 因为我哋青春期嘅时候，我哋对于个人身份认同系比较着紧， 系 而音乐就系一个方法，令到你可以去唔同嘅圈子里边揾你自己嘅 identity 啦、其实呢一样嘢咧，我哋出嚟做嘢都一定会有啦。 系啊系啊， 但系只不过我哋出嚟做嘢去揾你嘅身份认同，已经唔再系靠呢啲兴趣嘢， 冇错， 而系靠一啲再现实啲嘅， 可能工作技能啦， 你嗰啲 嘅职业啦， 或者啲兴趣唔系音乐咯，即 系 可能会讲下股票啊、车啊， 揿计数机计住自己银行有几多钱， 系啊，系啊，即系嗰啲嘅。 O K， 佢系靠你青春期嘅时候，你好靠音乐呢啲兴趣去 build up 你自己嗰个人嘅特色。 系， 即系可以原因好无聊，即系最简单就系你可能细个嘅时候，你会有听过一啲 friend 咧。我好中意听外国歌，点解？身边啲 friend 全部都听本地嘅，我听外国好似型啲。咁呢个就系 本地嘅建立， 系啦，即系呢个就算你纯粹系为咗想型啊，呢件事本身都已经系一个推动力，令到你去听啲乜嘢嘢噶嘛。 你令我谂，你讲到呢度，你令我谂起一个女歌手啊，即系因为佢话佢由细到大都系听 R&B 嘅 個耳濡目染咁樣， 哦，都係 俾佢養大啦。跟住然後去到有一個階段，佢話佢突然間轉咗個品味，中意聽 Whistle Rock。 我記得， 我覺得呢個係幾有趣同埋幾符合到你啱啱講呢樣嘢。諗翻起又係，即係等於我啫嘛。其實我自己都係㗎。我細個嘅時候可能聽嗰啲兒歌啊、卡通片歌多啊，咁然後慢慢到初中嘅時候咪聽啲偶像組合啊、廣東流行歌啊，咁可能到十八九歲啦，出嚟讀書同埋開始做嘢嘅時候就開始會聽啲 jazz 啊、R&B 啊、bossa nova 啊，即係好似慢慢建立緊一啲身份認同咁樣嘅揀選音樂選擇咁樣啦。咁所以變相，咦，又好似計落，好似有好多嘅朋友喺身邊都係咁樣樣嘅一個變化咯。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去到出嚟做嘢嘅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啊，开始都冇需要啦，唔使搵新嘅嘢去俾朋友介绍俾朋友识啦，或者唔需要再自己去听惯听熟，咪继续听落去咯，咁样咯。 系啊，咁跟住，但系佢话其实我哋今时今日嘅即系音乐嘅喜好啊，选择好多咧，其实佢话都系我哋青春期嘅时候去确立嘅，即系你而家中意听嘅，其实深刻就系嗰段时间，你听啲乜嘢咧，或者可能你屋企人俾啲咩你听啊，你嗰阵时中意听啲乜嘢，其实就会影响到你大个嘅时候你嘅喜好系点样样咯。 系， 咁同埋你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可能亦都冇咁中意听啲好嘈嘅嘢啊，咁呢啲都好正常嘅咁样。 所以而家点解成日流行音乐，我哋话系流行音乐，就系在于佢嗰样嘢就系、是、令你个脑袋好容易 loop 啊，即系好舒服。你唔需要刻意去留意佢啲乜嘢，或者细听佢一啲乜嘢去骚扰到你本身做紧嘅嘢。即系可能你会坐喺个 coffee shop 度写下嘢啦，做紧你嘅工作上嘅事情啦。咁你纯粹系想有一个 background music 播喺度，令你嗰、那个状态舒服啲嘅啫。但系你唔需要播一啲哇好新奇，我要不停有资讯接收嘅。我觉得哇呢、這个位好似同我平时听嗰啲嘢好唔同，我就冇咗呢一个嘅接收喺度咯。咁所以我谂。是真的，即是流行音乐那个功能性上会比较对于我们这些在职人士是比较舒服一点 的。对，同埋再多一样最简单，刚才说有没有用，就是不用找了，那里没 有。哦、oh, ,ok。是啊，不用找了。是啊，就是我哋有冇時間咯？呢、這個又好現實咯，就係、是、哦，我出到嚟做嘢真係冇時間咁樣咯，係即係好多呢啲咁，但係呢個就即係好 roughly， 即係你會睇到咁，佢嘗試解釋哦，有啲可能你都知佢咁樣講咁，但係哦，即係有一啲數據 support 住你會知道咯，咁但係好正常嘅，你會覺得我有冇咁嘅需要咧？成日都係咁講嘅，我需唔需要聽歌咧？咁樣咁，但係咁冇嘅，有時佢係一個 leisure 嚟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好想叫做，即系点样讲啊？揾多啲新嘅音乐，咁但系又唔知从何去做啊，或者点样样嘅话咧，其实佢都即系佢有啲 suggest 嘅一啲方法啦。咁我哋自己都可以 suggest 啲方法，例如你听骚动音乐啦。咁 有期礼拜一啊， 礼拜一会有啦， 每个礼拜都有啊。 即系其实佢嗰啲心态上，我觉得几好嘅。其实佢话，其实你系要将自己 tune 去有唔同状态嘅听歌习惯，例如 formal 嘅会有，例如去 concert 嗰啲啦，或者你系好 focus 咁样。做緊嘢嘅時候聽有一種狀態，或者好 casual， 因為有一啲出咗嚟做嘢嘅就係我行山啊、做 gym 啊、喺街度啊，呢一啲陪伴住你做緊某一個運動 ，multitask 緊嘅時候咧，咁嗰個音樂就會咁樣存在咗啦。咁所以你要建立咗你喺唔同 mode 之下咧去聽歌嘅話咧，咁就呢個可以一個方法啦。跟住另外亦都有講咧，就係、是。有陣時真係你要有啲好奇咯，咁但係點樣可以幫到你就係其中一樣，你可能係去睇佢 back story 咯，即係有時聽佢啲訪問啦，好似今日 special 咁樣聽佢訪問咧，你就會知道啊，咁究竟背後有啲咩，可能你會 relate 得多啲嘅同嗰首歌。係啊，頭先你講啊，即係我哋會諗起一個歌手嘛， 終於揾到啦，係嘛？ 冇啊，呢、這個係合唱版，我想揾獨唱版揾唔到，咁、哦、所以就由 Carita 同男仔頭呢首。 习惯没有你的现状，如旧去度过生活繁忙，仍然能饰演快乐强悍，到晚上藏匿于被窝。 渐遥远超负荷，还在凑着记忆的线索，如若情感可决定收放，到底清荒谬定还是个醒觉，你我在人海丢失对方，过去犯太多不必的错，到这日才终于发觉又怎改过，又下个取替我。 即呢首啊，有林振同埋 Carita 嘅下个取替我啊，系啊，如果你 miss 咗，听翻之前 Carita 访问，你就知佢以前听开啲咩歌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听日起撤销口罩令，旅发局主席彭耀佳表示欢迎和感到鼓舞，认为本地所有社交距离措施已经结束，市民和旅客都可以展现笑脸，反映本港全面复常的景象，更加会为推动旅游业复苏注入强心针。彭耀佳说，旅发局会将相关消息发放给内地和海外市场，邀请旅客来港。超过6000名涉及反修例事件被捕但是未被起诉人士，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早前表示尽量在今个月之内公布，后继续跟进工作。据了解，由于涉及人数多同埋比较复杂，警方需要较长时间处理，目标是希望在3月之内能够完成所有跟进工作同埋作出公布。英国外相祁湛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表示，香港在落实国安法之后，独立传媒机构被关闭，基本法保障的言论同集会自由权利受到侵蚀，新闻工作者和商人黎智英等发声的人被捕。英方呼吁香港和中国当局维护中英联合声明，以及落实去年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的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祁湛明所发表的不实和偏颇言论，斥责纯属政治抹黑和歪曲事实，刻意漠视香港国安法实施，让广大香港市民生活和经济活动回复正常，营商环境恢复的实况。发言人表示，祁湛明针对本港执法行动的言论是恶意捏造，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本港的传媒环境蓬勃依然，只要不违法，传媒评论和批评政府施政不但自由没有受到限制，而且正在惯常发生。俄罗斯圣彼得堡机场暂停航班升降，有报道说城市上空发现类似无人机的不明飞行物。市政府在官方社交平台表示，所有航班暂停升降直至当地时间中午，并没有交代原因。塔斯社引述消息说，普尔科沃机场20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领空一直关闭至到下午1:20。俄罗斯网媒一项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圣彼得堡上空发现不明物体，战机已经出动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错我的相约。 听过谷文的歌叫做《逃》，对着海好像思绪可以逃离一下，因为现实的问题你就逃避不到的了，始终都在这里。唯一就是放空的时候给自己尝试暂停想嘢，然后放松一下。 有半个自觉觅理想，旧同学换十年未见谁有，美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渴想能将睡梦疑惑奔向美好前程万里，开心一仗，或是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沙漠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回头看看发觉日夜蹉跎，眨眨眼就流过，我愿我在跌撞里或有谁明白我，伴我唱和，寄生于这星球，向世界呼求，祈求在八十我亦有我壮丽宇宙，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散落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世间各位也都独自飞翔，痛苦没法分享，见我有谁能为我解忧伤痛，千亿个觅我人，缘分未发现仍会等，抬头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岁月会讲，某日会懂，人生转了转 成年人的世界已经慢慢融不落，融不落你那些兴趣，好像刚才开始讲即是音乐这些，你幻想跟你朋友出来聚会的时候你们很少会谈这些吧。听我郑欣宜的仍会等，大家都习惯了去讨论或者讲一些有回些经济价值啊，所谓有意义实际的东西，你有几可冇同啲朋友倾一啲好深奥虚无嘅一啲对话咧？因为通常呢啲嘅对话讲完之后，好似冇乜结论咁样，然后你就会谂啦，平日翻工都咁攰啦，点解平日食饭倾偈都要咁辛苦呢？ 活在每一天，如上帝挥手声再见。再应对新一天试炼，活为过一天，循环在生息中应变，要奋斗为谁奉献，每天清水一般偶遇后流过，留下几多张笑脸能

手，有谁还苦候？回光照亮污垢。 听过伊人陈卓妍的派台歌，作词有黄伟文，作曲有伊人，编曲有柯新峰，监制都有伊人自己去处理的，有他的派台作品《再见宁静海》。 有过就够， 能够令到你快乐生活有冲击的，可能是遇上你喜欢的人。 I think I cannot stop you, so pretty. I think I cannot hide. I miss you every day. I always think of you, you, you, you. Yeah, sorry I can't stop this so fun. I always think of you, 此刻这一生，却像是一样 you, you, you. 编监佢都有份负责啦，而监制方面亦都揾埋一丁一齐去监呢一首作品，有 Lewis 嘅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Can't Stop 啊。新闻翻嚟之后会有 special 嘅访问。 下令案件法还再审。天气方面，影响华南嘅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缓和，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嘅气温较寻日高两至三度。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 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清水湾道嘅路面障碍物就仲系处理紧，近阿公湾路而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龙尾分别过咗大学道回旋处，同埋去到影业路近宝宁路，仲有坑口道近将军澳医院。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和上私隧受到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排到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受意外影响，去荃湾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德宝花园，而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在龙翔道近虎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比较多车噶。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啦，车龙排到去友爱村对开。而反方向，元朗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府地嗰段比较多车噶，排到去蓝地石矿场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爱共用， 我是新生活的 Kitty 崔洁彤。墨西哥的著名食物就有墨西哥馅饼啦，就即是用墨西哥的薄饼里面夹一些芝士啊、鸡肉等等的馅料，有时咧仲会夹一些牛油果蓉啊或者豆泥。谂谂下，同我哋嘅港式公司三文治都有啲似。听日下午茶，等我就食个墨西哥馅饼先。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CIBS 人人广播， 儿童成长从环境开始，无论是学习环境、玩乐环境，定是屋企环境，都会影响小朋友的成长发展。 一个怎样的环境可以令到小朋友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缔造理想育儿环境。CIBS 节目《儿童成长从环境开始》，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破冰行动制作非常认真，但是剧中一场千人大抓捕的重头戏，制作组就协调调动了超过1400位真实警察参与拍摄。 而故事里面出现的公安局和警校，更加是在广州和中山等地实地拍摄的。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政府即将推出易通行，登记了的车主会收到车辆贴， 收到车辆贴之后，可以透过易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开户口和连结付款方式。未申请车辆贴的车主就要快点申请了。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跳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城今日呢一对嘉宾，每次见到佢哋都话想开 show，佢哋终于如愿以偿啦。 虽然地方大咗，玩嘅时间长咗，不过佢哋冇问题噶啦。所以我决定送呢句祝福佢哋啊，听住咯。 世上无难事，special。 佢哋咁中意踩板，唔知会唔会喺个 show 度踩板呢？ 送音乐嘉宾咧又好 special， 嗱每次送俾你都难嘅，今次呢一个咧， 劲嘅， 呢个劲嘅，呢个要读出嚟就会， 呢个系 世上无难事 special 啊 ，OK 系咪夹硬一啲啊？ 有冇夹硬一啲啊？ 接唔接受到啊？ 接受到嘅， 好靓， 我欣赏个 special 画得好靓， 特登跟翻你今次只歌嗰个色通去写噶， 系嘅，你记得上一次系咩啊？ 上次梗系记得啦， 好夹硬嗰个诶恋爱世纪 special 嘛， 系， 我觉得唔好提啦，上次。今次呢个我觉得系好啲嘅， 我哋改过自身啦，我哋 因为上次冇得食字嘛， 呢个 食咗半粒字， 我哋觉得都系要食下嘅，试下搵方法咯，咁啊叫食咗半粒字啦。 OK， 系啦，咁但系同埋咗个意思都系好啊，世上无难事呢个嘅意思咁啊融咗喺里边咯，希望你中意啊呢句。 多谢， 亦都系贺下你哋啦，因为即将迎嚟你哋嘅一个演出啦，喺麦巴神嗰边 系啦。而家嘅準備狀況係如何咧？呢一個嘅 show 其實都順利嘅。咁我哋啱啱就同我哋嘅導演開咗兩次會， 係 咁就定曬啲歌單啦。咁就但係未開始彩排嗰啲成嘅。 係 咁，我哋可能下多兩個星期就會開始彩排，開始練習咁樣。 係咁其實定咗歌單之後，我想知道其實四個唔同崗位負責唔同樂器等等咧。咁喺 show 嘅準備會唔會大家即除咗準備自己個 part 就一定係唔同啦？喺嗰個成個過程當中會唔會前中後期大家準備嘅都會有分別㗎？其實 我估應該都有啲分別嘅。首先我 vocal 就首先，因為我哋唔只係玩自己歌嘅，咁我哋會玩啲 cover 啊，玩一啲我哋細個聽過啊，而家聽緊嘅歌啊。咁我估我要定咗曬啲 key 先咯。 係， 即係對於一個 vocal 嚟講，咁就俾 producer 去執咗佢要嘅 key 先咯。 嗯， 係啦係啦，同埋。準備一下個身體咯， 要早啲瞓咯，唔好成日出去玩。 係啦係 啦，你爆佢大鑊喎！ 點解講呢啲嘢？ 係啊，咁跟住另外三位咧，即係你哋自己負責嘅部分，有冇話其實都要諗啲乜嘢啊，考慮啲乜嘢啊咁樣㗎？ 我覺得最主要係做好自己個崗位咯， 拍 係啦，即係你起碼。練多啲咯，即係簡單啲講， 係 因為其實我哋除咗做音樂之外，其實其他嘢都唔使我哋做噶啦， 所以我哋都专注翻自己个人嘅练习啊，同埋夹 band 啊，上咯，即 系 夹好啲，咁样对啲观众有个 好啲嘅交代， 系，即系呢个最紧要， 同埋有啲歌要 rearrange 过咯，咁呢啲就要show前就要做，因为其实我哋都玩都几多 cover 歌嘅，咁但系我哋会 rearrange 过嘅，咁所以就嗰度都会嘥好多时间。 咁样 rearrange 嘅方向咧，即系你哋系咪都会坐低再加埋 producer 等等一齐倾？究竟只歌用咩质地啊？咁样样 系啊，会啊，会啊，会啊， 系 就系想，因为我哋自从 City Boy 之后开始，都系会有我哋嗰啲浸锤啦，咁多少少先嘅嘢。咁、我哋都想，如果我哋玩嘅 cover 歌都系有我哋嘅味道喺度，就唔系照得咁样咯。系啦，咁另外一样，我觉得即系除咗大家讲话要练歌啊等等之外，我觉得有样嘢大家都好紧要嘅，就系体能啊，要练。 系， 因为始终玩一个两个钟嘅 show 都唔容易嘅，我觉得喺体能 wise 咁样，所以都要即系做，开始要做多啲运动啊，做大量运动啊，跑步啊， 系，即系唔会打打下鼓晕咗先啦。 打打下鼓晕咗系可能一个表演嚟 嘅。啱啫，你又啱啫，致敬致敬， 系啦，我又出嚟添， 大家应该都有睇过呢个表演， 都攰啊，都攰啊， 我都好想睇慧贤打鼓打到晕。 咁你要稳定啲 drum 听，后面戴住罩嘅， 每个年代都要需要个呢个。鼓手嘅， 都有啲令人記得嘅， 揾啲人要喺後邊托一托住， 係 啦， 托住 咁啊。咁但係所謂練體能嘅方法，咪真係跑下步啊，定係點樣樣去 prepare 自己嗰個身體？因為兩個零鐘啊，係咪話？ 即係其實練體能，練多啲氣啦。因為你始終你上去唔係 transition 啊嘛，你有其他嘢做啊嘛，咁你要身體負荷到你做嘅嘢，你先可以玩到呢場 show 咯。 你會點樣練呢？ 我 系啊，譬如你嘅岗位 嗱，我咧由于我上身太重啦，所以我会踩单车嘅建议我。我嘅教练就建议我踩单车，咁我啊踩单车系啦。 系边一只踩？即系坐喺度向前挨嗰只，定系坐喺度向后 向前挨嗰只？ 我向前挨嗰只， 向前仲向挨，向前倾嗰只， 我向前倾嗰只， 系 嗰只。 真系出去踩啊？定系即系单车机嗰种？ 单车机咯， 喺 gym 嗰啲， 单车机 咯。系咁，譬如康聪咁，你嗰啲戏啊特别多，因为你要用 vocal 咁样样。 系啊， 咁你嗰种练法会唔会又同？ 我嘅练法咧就系要 design 下每一首歌个透气位喺边先。 啊、 首先要你要 design 好先，因为其实你知而家我唱嗰个 vocal 咧都用几多气 嘅， 因为一个唔小心咧你就 miss 咗下一个唞气位，你就唞唔切气，所以你首先要每一首歌你要定咗先，咁你练熟佢先啦，之后咧先至到体能，咁体能咧我都系斜佬踩机咁样嘅，冇乜特别，即系每次半粒钟咁样咯，唔好太多，唔使太多， 系咁啊 Mike 嚟嘅， 我都系谂住跑下步啊，单车机都 OK 喎。 其實單車機幾好，佢個 intensity 唔係好高，所以其實可以做入門嚟講，可以 feel 咗先。 因為我都覺得練氣係重要嘅，即 係好緊要， 即係 beside vocal 之外，其實每一個崗位都需要。 係， 始終兩個鐘係真係都會係一個好大嘅運動。 嗯，係。同埋我都有覺得自己有一樣嘢要練嘅，就係練自己嘅肢體啊。即係譬如你點樣一個舉手一個投足係令到觀眾覺得你係一個好睇呢？因為我成日都睇一啲大星佢點樣表演，就例如Ariana Grande 啦，同埋 The Weeknd， 點解佢哋嗰啲嘢可以咁好睇呢？點解佢哋舉起隻手，而我舉起隻手係咁爭啲呢？咁你就會思考一下啊，原來佢嘅 attitude 係咁樣，佢嘅肢體係咁樣嘅時候，你就會要 tweet 自己咯。咁啊，原來舉隻手係咁樣係最好睇嘅。我會有時候會咁樣觀察下自己， 即係直頭要對住塊鏡， 對住塊鏡練係最好嘅。咁你加埋你自己睇翻自己出 show 嘅片，因為你會有時候見到自己有尷尬嘅一刻。哦，你呢個位尷尬，你呢個位唔應該咁樣尷尬，你應該係放曬出嚟嘅時候，你下次會做得好啲，係真係會有分別嘅。我覺得 你覺得咩動作做會係比較尷尬嘅？你咪睇翻自己以前玩嗰啲。 我覺得以前咧 overall 都有少尷嘅，少尷嘅，咁 可以再型啲， 係可以再型啲，尤其是你唔夠自信，一嚟唔夠自信啦，二嚟你未試過你做呢啲動作嘅時候咧，你第一二次你係好尷尬嘅，係 會怯啊， 會怯嘅，你要對住塊鏡做多啲，尤其是睇片自己 review 翻嘅時候咧，你會再做得好啲嘅，我覺得 係。咁其實另外三位，因為你哋玩住樂器嘅時候，會唔會要諗啱啱講嘅嗰啲 posture 嗰啲係相 對都有㗎， 其實都有㗎嘛。但係嗰樣嘢係咪係有唔同諗法上面？譬如彈 bass guitar 嗰啲，有時大家會睇 show 最正常見到嗰啲背脊對背脊啊，或者嗰個動作點樣肥落去啊，嗰啲係磨背脊嗰啲。你哋呢啲又有冇都要諗下咧？今次 磨背脊就未必啦， 睇對象啦，睇對象咯， 睇下邊個咯， 睇下邊個磨 同邊個磨啦？ 好少磨杯啫喎，係，但係會諗啲，即係你會諗啲。pose 俾人哋戳戳戳嗰陣時咧，你第時型啊嘛。 OK OK， 但係佢要戳得切先得。係， 所以 要 hold 住， 要諗啲， 諗啲你彈得，即係你就到自己之餘，又可以俾人影到型嘅，要度呢啲位啦。係，即係唔可以一秒一個 pose 唔得噶嘛，影唔切，所以度一啲咧， 可以維持幾秒。 係啦，唔同角度都要做一啲，等人影到。 因為咧，我自己睇一啲外國星，或者 even 台灣啦，佢哋嗰啲星咧係會上一啲叫做肢體課。 係。 即係唔一定係教你跳舞嘅，係教你點樣摁，即係大約係點樣摁，係跟住你嘅 beat， 跟住你首歌摁係一個最好睇嘅一個狀態。其實都真係要留意一下， 都係真係，我都覺得係。 有冇諗翻以前玩過嘅 show 係記得嗰次自己嘅狀態係好爽嘅，即係哪怕你 feel 到啊，或者之後睇翻上 video， 爽定係好不堪回首先？ 爽嘅 ，good 嘅 ，in good way 嘅 ，in a good way 啊，係 每一場 show 都爽。 近期嗰啲會爽啲嘅，即係比可能幾年前嘅 show 會冇咁爽嘅，會有啲尷嘅。自己睇翻，可能人哋唔覺，但你自己會覺得尷。咁近期嘅 show 我就會經過呢個 process 之後，我覺得自己嗰個自信度同埋嗰個一舉手一提足係有提升嘅。咁我就覺得，哦，近期嘅 show 都 OK 咁樣， 即係同嗰個自信係掛鈎嘅，自己 爭好遠㗎，爭好遠㗎，真係。同埋你投唔投入嗰個音樂都係爭好遠。 係。但有冇話嗰個轉變係有啲乜嘢令到你哋四個都覺得喺台上面表演個自信多咗咧？比以前 就係睇翻自己啲片，你睇翻自己啲片以前有幾咁尷嘅時候，你就會知道哦，下次我唔可以咁樣尷， 因為大家都有個包袱起身噶嘛，唔可以再咁尷尬噶。 係啊， 想進步就唯有焗自己睇翻自己， 係即係有啲鞭策下自己嗰啲， 我都未得住噶，我都過唔到自己關嘅。 要 你過唔到自己係咩咧？特別 我就成日覺得睇翻自己演出係有啲尷尬，但我就唔知點解尷尬，但係就純粹 因為你嗰下你睇到自己唔夠自信啦，就係。 我唔知啊， 你冇睇 開嘛？我冇睇開， 要睇。 我知佢哋有睇開嘅，我應該都要睇嘅，我知嘅。 會唔會有時睇下，即係順便都會睇埋自己隊友嗰啲即係表演，就提下佢啊嘛？ 會。 有冇提過？ 提啊，我就冇提噶。 會嘅，其實我哋以前好多時候都會炒車嘅，即係大家行嘅時候都會撞嘅。明明個台咁大都撞到， 係 即係走位 會提咯，即係 練啊， 係啊，即係提下你。 同埋有時候咧，你唱歌咧，你。可以有比於適當嘅表情，即係譬如呢首歌 sweet 嘅，你要有個 sweet 嘅樣；呢首歌惡嘅，你有個惡嘅樣。你就算你睇韓星嗰啲 Lisa 佢哋唱啲跳舞歌惡嘅 dance， 佢哋啲個樣都好惡。咁所以表情管理都係一個重要嘅事項。 香港嘅 Lisa 都好睇 ，Lisa 呢香港 Lisa 係咪飲咖啡嗰個？ 冇錯， 有料啊！但我想知道 係咯，香港嘅 Lisa 佢都有佢獨特嘅表情， 啱啊，真係 呢個係好值得大家睇嘅眼神，從佢眼神啊睇嘅神情， 自信咯， 專業啊，係 啊， 呢個個專業 係。但係因為喺台上面你 project 俾觀眾，即係嗰個場地越大 ，project energy 越大啦。咁但係當如果嗰啲歌係一啲比較 intimate 啲，好似譬如有時我自己聽都係好似喺你耳邊唱嘅嗰種，咁點樣樣嗰個力度控制會唔會呢個都要考慮噶？ 我覺得係你要睇首歌係點樣。如果首歌就好似好靜嘅，淨係得 piano 同伴住你嘅人聲嘅，咁你咪個人咪 calm 啲咯，你唔會真係走啦嗰下，就唔好啦， 就唔 係咁嘅 B boy 咁樣，整個 six step 先。 因為我試過睇一啲表演啦，咁佢唱緊一首好慘情嘅歌，但係佢嘅表情好開心嘅，咁你作為一個觀眾，你就會好出氣，即係唔話帶我唔到入去個世界咯。所以我覺得點興奮都好，你都要完成你嗰個表演嗰個氛圍， 係 咁樣會好啲。 但係今次搞一個即係兩粒幾鐘好完整屬於你嘅 show， 會唔會事前你即係成員們自己都有傾下？其實各人自己心入面都有啲自己嘅私心，或者有啲小願望係好想喺呢個 show 入面做到或者完成到嘅一啲表演也好，即係喺個台上面 enjoy 到嘅嘢也好。 有嘅，有嘅，尤其是歌單。 嗯， 尤其是歌單，我哋都係私心推介嘅。 係 例如一啲我哋細個夾 band 會聽嘅歌啦，有講唔講得嘅？ 唔好啦， 唔好啦，唔講啦，即係同埋而家我哋好鍾意講，我哋可能鍾意啲女團㗎嘛，咁可能會有啲女團歌，你估唔到 special 會唱女團歌，但係邊一團咧？ New Jeans 嗰啲啊， 就唔講啦， 有 Lolly Talk， 有 Lolly Talk 嘅， 或者 留翻個神秘感， 留翻嚟睇就得㗎啦。 咁所以一啲譬如你叫做 cover 嘅作品喺裏面會重新 rearrange， 但係自己嘅歌有冇都會？我喺個 show 上面，因為你係 live performance 嘅時候，樂器玩嘅方法或者都有諗過有啲唔同嘅版本嘅， 啲聲會可能有啲唔同。 係， 我覺得係喺例如我就因為我而家會有即係電鼓加真鼓嘅聲咁溝埋，咁就會其實每一首歌都會有少少唔同嘅，咁可能就會 base on 呢啲嘢上面調整，可能。阿咪嘅吉他某嘅時嘅吉他聲會用咗、不如試下我用叉聲去戰下成件事，睇下會唔會唔同啊咁樣。跟住大明都係噶，有陣時會用啲即係再低個 octave 嘅 effects 咁樣去襯成件事咯。咁我哋就會喺 live performance 同喺online CD version 係啦，喺 CD version 會有啲唔同、 因為我哋本身呢隊 band 個宗旨就係、是。因為如果我玩 live 都係同你聽 CD 一樣嘅，其實都你聽 CD 得啦，想有翻個現場感俾大家。 可能人哋想嚟 live 睇你個人嘅。 嗱咁啊 ，special 咧加入到新公司之後，應該我哋係第一次同你做，即係加入咗之後。咁其實入咗新公司之後，出咗歌一年多啲左右啦，係啦，即係2022年入。咁其實到而家，你哋自己有冇覺得係有啲咩嘅唔同啊？同之前自己做嘅，即係音樂上面大家都聽得出，嗰個 texture 都保有翻 special 嘅質地喺度啦。但係你自己個人嘅感覺，會唔會有其他範疇係依同以前唔同喎？ 都當然有好多唔同啦。咁首先講下音樂部分先啦。點解你話啊，都我哋都可以 keep 到而家嗰個質地咧？就係、是、當初同佢哋一齊合作嘅時候，都講好咗，就係佢哋點解會揀我哋，就係、是、因為我哋嘅音樂，我哋聲。咁、其實佢哋都好俾到好大自由度，我哋去掌控翻自己音樂嘅。所以大家 that's why 而家都聽到啊。都是咁 special 嘅音樂喎，咁至於有啲咩唔同呢，其實多咗好多同事啦，多咗好多人嚟幫手啦，多咗一啲資源啦。你見到我哋而家 special 係可以定期地兩三個月出到一首歌嘅，咁以前未簽嘅時候係做唔到嘅呢件事，因為你要揾好多，其實出歌係佔用一啲好多嘅資源嚟嘅嘛，其實咩都係錢。咁而家嘅時候，雖然唔係話真係好多資源，但係可以俾我哋一個穩定嘅一個輸出咯。同埋然而就係講到 marketing 嘅時候，我哋之前我哋團隊得六個人嘅時候 ，marketing 就唔會做得好足嘅。咁而家就會多啲腦袋去 plan 我哋嘅 marketing 啦。就好似我哋Her 呢首歌咁，係 under 一個情人節嘅 campaign 去出㗎啦。咁都已經係一個好好嘅諗法啦。同埋有好多唔同 marketing 嘅配套啊 ，image 啊，你見到我而家嗰個頭，你知係啦，就一啲 marketing 底下嘅產物啦。咁就係啦，咁呢啲就係一啲。嘅唔同，但系我哋都觉得呢个经历开心嘅，系识咗好多唔同嘅人，见识咗好多唔同嘅事咁啊。 系。 用餐，明明在手机。 听我有 special 呢首 Her。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明日起全面取消口罩令，市民在室内、户外和公共交通工具都不用戴口罩。大部分高风险场所，例如医院和院舍，负责人可以用行政指令方式要求进入人士佩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考虑风险可控等不同因素之后，认为现时是适当时间取消口罩令。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局部保留口罩令防疫效果不大，全面取消口罩令代表所有社交距离措施结束，香港全面复常，期待明天会更好。政府宣布明日起全面撤销强制佩戴口罩的法定要求，教育局表示有关安排适用于全港学校，局方今日会发出更新的学校健康指引。至於小學、幼稚園和特殊學校學生每日回校之前必須完成快速抗原測試的要求，會維持至3月15日。教育局會檢視情況，並且適時公布往後的安排。大埔龍尾村肢解案，警方日前拘捕一名47歲女子，涉嫌協助窩藏女死者的前夫。警方表示，这名女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3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尖沙咀拘捕这名女子，相信她是女死者前家翁的情妇。案件至今有3名涉案男子被控一项谋杀罪，他们涉嫌谋杀女子蔡天凤，另一名女子被控一项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罪，四人被还押至5月8日再讯。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而家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另外清水湾道有路面嘅障碍物，近住亚公湾路改为单线上程行车，龙尾排到郑直之中学，同埋宝灵路近厚德村，仲有坑口道近住将军澳医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龙尾而家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而家排到去油站，而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拔道落山方向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平石就 就排到去圣贤中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就排到去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两位不懈奋斗的年轻人，用理性和感性的矛盾，体验职场人生输赢的真正意义。利用共赢的精神，在商海交锋之中释放他们的理想。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 上无难事 ，Special。 咁我哋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special 喺度啦。咁有你哋嘅新歌，头先都有提过呢首 Her 嘅。咁我罗宾咧都系会估下呢一首歌系啦，我哋听完之后有啲咩嘅嘢啦。咁啊，你哋揭晓嘅 系咁啊，我估先啦。我想估下今次嗰个编曲方面，因为其实今次用咗嗰个比较 dreamy 少少嘅一个 synth 咧，我觉得呢个系即系去刻意去迎合翻个主题啊，因为即今次講 her 嘅內容咧，嗰、那個女仔嗰個對象咧，好似係一個隔空嘅人物，你都唔知呢個人到底係真定假定係點樣樣，所以特登你哋應該花咗好多時間要做靚去嗰個位，就係點樣聽出嚟個 vocal 或者可能係所有嘅 instrument 聽落去，要有一種好 dreamy 好如幻似真嘅感覺咧。咁我諗呢個係你哋都會比較著重喺呢首 her 當中嘅一個部分嚟嘅。 咁我想估就係呢首歌嘅 structure 上面，我估係今次你哋即係都有心思去玩下，因為一開波嚟就已經係嗰個一般所謂嘅 chorus 係即係如常地開始。咁而呢一個嘅旋律呢一 part 喺首歌又 throughout 有四次去到有兩個就叫所謂 proper 啲嘅 chorus 啦，跟住個 bridge 嗰度又係用翻嗰段。咁但係你同一個旋律要咁樣四次，咁其實你裏面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同 design。咁我覺得今次你哋去玩呢首歌，其中一樣就係玩下個 structure， 究竟同一樣嘢我出現咁多次都好，我點樣 present 出嚟咧？ 呢一個咧，其實我哋都有討論過嘅，即係出現四次呢個問題。 係 咁嗰陣時就都有擔心會唔會出現四次，出現得太多。 係 咁，但係我哋之後最後出嚟嗰個 version 咧，你見到其中有一次咧係第三次 chorus 係會有少少 drop 咗，冇曬咁多嘢，冇咁敷嘅一個狀態， 蒙少少咁。 係啦係啦，冇咁敷嘅狀態，同埋加上嗰一段咧，嗰一段係個 vocal 就用咗收音機聲。取代一個好呼嘅聲，咁你令到你啊，好似有個 difference 咁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 contrast 嘅手法。同埋嗰一段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個鼓咧？我哋本身嗰鼓個 pattern 唔係咁嘅。我哋專登而家係卜卜 好似有一個心跳聲嘅感覺，係專登嘅， 係特登嘅，係 啦。 係個 mix 走咗出嚟之後，我哋都特登翻去改嘅。即係我哋就聽緊個第一水 mix 嘅時候，我哋去到嗰個位嘅時候，我哋諗：哎，唔係，不如試下將個 kick 變咗做心跳聲啦。咁又可以有嗰、那個好似你唱緊俾佢聽耳邊 whisper 嘅感覺，而個女仔又有心動嘅一個感覺。呢個係其中一個。我哋嘅位咁樣咯，咁而吉他開頭嗰度又係一定要講。 我想講埋咧 ，chorus 咧，你以為每一次都重複啫，其實個 chord flow 唔同嘅。 係啊， 有冇得拆解一下咧？係啊，即係個 chord flow 唔同嘅。 其實 chord flow 真係有諗一諗嘅，即係 用簡單啲嚟講，觀眾聽唔明。 係咁，從即係話頭先 breakdown 嗰段咧，即係 drop drop 地嗰段咧，你以為 drop 啫，其實最尾係用咗兩個 chord 係再升翻上， 推翻上， 即係樂理 wise 啲咁都有賴啦，我哋嘅小童監製一齊去研究個 chord flow 點走咧。咁我覺得大家如果再聽嘅時候，可以留意一下個 chord flow 其實唔同嘅。 其實主要唔襯嘅意，唔襯就係因為個底唔同咯，音樂底。係，如果你會覺得好襯，係咁不斷重複。係，而家唔會咯，所以就係個 flow 個 chord flow 唔同咯。其實係。 同埋我想講最開頭嗰個吉他嗰、那個 intro， 大家聽到係差差地嘅。但係其實一開始咧，我哋去錄呢個吉他嘅。嘅時候咧，嗰、那個 demo 咧，其實都已經係呢個效果。咁點解嗰時出現咗咩事呢？係因為我哋嗰個鏡攞得太多，令到吉他爆咗音，爛咗聲。咁點咩叫鏡攞得太大呢？就係、是、我收音收得太勁，令到佢裂咗。咁、我哋出到嚟又聽到啊，好似幾有 feel 喎，幾好，幾有型，少啲聽。咁就啊，不如直接用啦。咁你而家就聽到噔噔噔嗰個吉他係拆嘅。 系、 okay. 啦，烂 intro， 烂， 即系好少可有啲歌一开波就咁 烂咗， 系我哋都有 版慢歌嚟 嘅，仲要系 sweet song， 系啊， 但系就我觉得系好就系、是、有 feel 去到最后尾就所以 that's why 用咯，因为我哋之前都有倾过嘅，即系喂咁样出街得唔得噶？ 唔系，有人问我哋小童仲都问我哋，喂你个吉他系真系录烂咗啊？ 特登噶， 特登咧。 咁嗰阵时我就同佢讲，哎呀，我嗰时懒得滞咧，嗰、那个 game 冇攞到好好， 系真嘅呢、這个。 真嘅 係 真嘅， 但係再做啲手腳去擺翻，即係 重新錄㗎啦，所以 重新錄嘅、 所以但係重新都專登要錄爛佢， 係錄爛佢，一條錄爛佢， 所以係嗰個意外令到你有個靈感去做嗰種感覺啦。所以究竟係特登啊，定因為意外咧，其實都好難講啦。 係 冇實驗嘅意外， 係 繼續我哋嘅 實驗嘅意外。 咁但係因為頭先會講到一個嗰段嘅 chorus 會有即係四次唔同嘅表達方法，但係其實你哋自己都話討論究竟係咪擺咁多。是咪因为都几 stick to demo 嘅时候，本身创作就系已经佢出现次数 多，已经系咁多嘅次噶啦。demo 嘅时候已经出现咗咁多次，但系 demo 嘅时候咧，但系嗰个 contrast 冇做得咁好， 系 冇做得咁好嘅时候，你会有一个担心系会唔会重复得太多？ 冇错。 咁去到 final 嘅时候，我哋做翻大个 contrast 嘅时候就会好啲咯。 系、就冇事， 嗰、那个感觉会好，你就会唔觉佢重复得咁多次啦。 系咁 ，Steven 写个 demo 嘅时候，无论系个 structure 啦，或者个内容上面系即点样样开展个 inspiration 啊。 其实写 demo 嘅时候都系其实同而家差唔多嘅、structure， 同埋嗰个感觉都系一个 sweet song， 都系一个爱你嘅感觉。咁我哋通常 demo 嘅时候都会中意乱填啲字入去嘅。咁但係Wyman 去填詞嘅時候，其實都冇乜用我啲字嘅，佢都係直接即係俾咗佢想要嘅主題啦、her 啦。咁、其實呢個主題咧，我想講就係偉賢前幾年都有講過，係 有提出過， 有提出過呢個 her 呢個主題嘅。但係我哋當然嗰陣時，你知啦，偉賢講就唔使理啦， 偉文講就另一件事啦。 偉文講 就係咩欺負你啊，偉賢？ 伟贤同伟文， 真系好差， 争一个字真系争好远， 争 一 个字唔同噶啦， 出自伟文，咦，几好又、啊。 但我想问翻，咁伟贤嗰时几年前你睇系有啲乜嘢触发到你觉得，诶呢一 即系想咁， 系啊， 因为其实我好耐之前都想写一首歌归 long 啲嘅，咁而我嗰时好中意睇呢套戏，咁我就觉得。我覺得佢同呢個 AI 嘅呢件事可以套入去我哋嗰陣時同 long 啲拍拖嘅呢樣嘢有關，同、 okay. 埋身邊嘅人好多都 long 啲嗰陣時，咁樣，所以我哋就喺嗰陣時已經有呢個諗法㗎啦。咁但係就因為我係偉賢啊嘛，係、啦，咁就冇人 keep 啦。 我哋唔係否決你，我哋話待住先。 待住先， 好啦，而家偉文就拎出嚟再用啊。 冇錯啦。 都冇嘥到啊， 冇嘥到 係 OK 嘅。我覺得即係我其實都開心嘅，即係起碼個 idea 都真係有攞翻出嚟用，同埋經過偉文手係真係爭好遠。 我知點解會袋住先之前。因為大家的表達手法有啲差異， 係 偉文嘅咧就出嚟盡啲，係同埋感動啲， 係 偉賢嗰個就簡單啲， 係， 所以我哋唔 get 啦。 即係佢嗰陣時係已經試過寫咗啲嘢出嚟㗎啦，阿偉賢。 唔係嗰陣時係一個 idea 啫，係 佢喺個搖籃度已經扼殺咗啦，扼殺咗啦， 落筆都未落啊， 未落好啦，就咁啦， 擺喺度先啦，就算啦咁樣。 下姐。 咁去到今次，去到今次 hear 嘅時候，喺 demo 嘅話，嗰、那個 concept 係咪就未，即、就、係、是、去到 Wyman 之前，其實都未係諗住用到 hear 啊？ 未㗎，未㗎。 嗰陣時咁自己填啊，嗰啲有冇話都有一啲嘅 concept 喺度？ 嗰陣時我諗下先，嗰陣時亂填㗎咋？嗰陣時因為我哋啲 demo 中意落啲字俾大家感受啊，大約一個咩嘅 vibe 嘅時候，咁、其實可以係上句前同下句係冇道理咁樣㗎，即係亂塞啲字落去㗎。但係大概感受到個 vibe 啦。 OK， 但係嗰陣時個 vibe 同而家我哋聽到嘅都 差唔多， 差唔多嘅 ，OK， 差唔多， 即係已經係想做一啲比較 dreamy 啲嘅 ，sweet 啲，係啦 ，dreamy 同埋 sweet 啲咯。 係，咁跟住係點樣嘅一個好嘅機會就可以邀請到 Wyman 去呢個？值得講啊！嗰陣時就係、我哋 A&R 嘅同事就同我哋講話，喂 ，Wyman 呢排揾我哋傾偈，有提到你、哦，佢話喂，可唔可以一齊去合作一首歌、哦？咁 因為偉文係有留意 Special 嘅音樂， 係 啦， 跟住佢哋就話：，你又有聽 Special 啲歌嘅話，係梗係啦，我有留意樂壇噶嘛。咁 廣東歌 廣東歌，咁就好開心啦。咁嗰陣時就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咁我梗係女反應啦。咁就即刻 send 咗幾首 demo 俾偉文去揀， 係 咁就促成咗呢次合作啦。其實好快， 係、其實因為終於有呢個機會合作，有冇要揾邊啲歌 send 俾佢？其實你哋四個都要一齊 諗咗好耐， 或者係要攞呢隻係真鎮店之寶出嚟。 其實冇㗎，我哋嗰啲 隻隻都係鎮店 之寶。鎮店之寶， 我諗到啲形容，我突然之間係啊，突然間會有用。 其實我哋隻隻都中意嘅。咁我哋嗰陣時有手上有嘅咧，就 send 俾監製，監製去揀邊一隻 send 俾佢。 同埋要咁啱，我哋有呢個情人節 campaign 啊，所以想寫啲 sweet 歌咁樣咯。 咁 Wyman 有冇解釋到最後點解佢會覺得反而呢一首好似幾好發揮，俾佢去 冇啊！佢直接揀咗呢首，直接講就冇啊！ 直接呢 首，可能佢嚟緊都要寫其他咧。 係係。咁但係主題上面今次用到 her 呢一個，就係咪由佢去做起點咁？咁有冇中間有機會同佢即係一啲所謂溝通，或者佢都有問一啲關於你哋嘅東西㗎？ 因為我哋 啊咁嗰啲啊， 我想講有一樣嘢就係 Wyman 佢好細心，佢擺裝好一啲我哋嘅嗰啲嗰陣除喺裏邊，例如啦，佢就知道我哋係呢個括號板仔啦，咁佢就有寫 even 夜市中差滑板，佢有留意我哋啦，即係你會見到係細心嘅。咁當時候佢去講 her 呢一個 topic 之前咧，其實我哋都冇話係要有一個好中意嘅 topic 擺入去。咁我哋就冇乜所謂啊，你發揮啦。因為我哋就覺得。既然找到 Wyman 填詞的時候，那梗係用他的嘢啦，仲用我哋的嘢。係、嗯，咁佢出到嚟的時候，我哋已經是喜歡的，因為一嚟夠貼地啦，二嚟很直接啦，很容易去表達到我哋嗰陣趣咯。 咁所以即係呢一個主題就定咗啦。咁亦都一路成日大家都樂迷會講，即係 special 有佢嘅質地。頭先會講，可能喺啲 sim 上面會聽到。另一種我覺得係嗰啲嘅 backing 嘅 design， 即係佔住你嗰把聲出嚟，嗰啲氣聲好 soft 咁。咁喺呢一首歌上面呢一啲部分嘅設計又係點樣去？ 呢首歌就發揮得淋漓盡致。 係 呢首歌你聽到好多 backing 嘅。 係啊， 你聽到好多 backing， 同埋呢首歌因為上一首歌 Not the One 就比較實正啲嘅，你唱到有少少唔同嘅。咁呢首歌咧就真係好氣聲嘅一個表達啦。咁又無論係嗰個 chorus 啦，去到 pre-chorus 啦，個 verse 反而係實正翻少少嘅，類似有少少 melodic 嘅 rap 添嘅。咁係咯，我哋副歌同 pre-chorus 都會加多少少和音 backing， 尤其是係個 pre-chorus， 你會聽到都可同行，就係專登有個呜喺嗰度嘅，係唔唱歌詞嘅。咁嗰個位要 highlight 啦，就係 Wyman 話嗰個位。 啊，嗰個位置會唔會 keep 嘅咧？好有 feel。 因為 demo 時候已經有 了，而 demo 已經有啦，所以我哋都想 keep 翻。其實真係想 keep 翻嘅。佢之後講咗啊，大家嘅意向都一樣，咁就 keep 啦。嗯， 係。咁其他成員你哋自己嘅部分，呢首歌仲有冇一啲嘅心思位落咗落去？其實都會想大家聽嘅時候，咦，可以留意一下呢啲 part 嘅。 在 base 方面咧，其實今次反而係呢個真 base 做翻個主導， 係 反而係真係即係同舊上三四首歌其實有個 same base 喺度噶嘛，其實今次都冇，即係或者係好少， 係 反而想做翻一個真實啲嘅感覺咯，係啊， 好似係， 同埋我覺得你走啲 lines 都幾好聽， 即係一個 set set 地嘅，我覺得少少， 係 即係聽翻，即係我平彈嗰時唔覺嘅，而家聽翻 自己聽翻覺。 有啲凄慘，我覺得 係。但一開始有冇原因令你用呢個 choice 以 表今次落真？其實我聽住首歌去諗咯，反而係啊，即係冇話點解要咁做，反而係跟住個 feel 去行咯啲嘢，係啊， 係。咁跟住鼓啊、吉他啲，仲有冇啲位置嘅 design？ 我嗰度即係除咗個 bridge 嗰度係變咗個心跳聲之外，其實我覺得今次喺鼓上面個 high hat 嘅設計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我哋嗰隻 high hat 嗰隻聲。係 somehow 會 low-fi 咗少少嘅成件事，係啦，就唔係一個正常會攞嚟用嘅聲咯。但係 somehow 佢 low-fi 咗之後咧，就變咗成件事會朦啲嘅，係會 dreamy 啲嘅 somehow。同埋阿咪有一支好長音嘅吉他咧，我哋都係落咗一啲 low-fi 嘅元素喺裡面，又會令到佢嘅聲音怪啲咁樣嘅。係你冇印象？ 落嗰啲 effect 咯，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 全部落嗰啲咯。 係啊係啊，咁我覺得同埋一開頭第一次入副歌嘅時候會有個鐘嗰個 tick tock tick tock 嗰個聲，係係係，係咯，即係呢啲都係我哋擺咗落去嘅 ear candy 咁樣咯。 係係，係咪通常都係一首歌裏邊到即係 roughly 大概有之後，啱啱講一啲 ear candy 嘅位，一啲聲效啊等等嗰啲，就係會你哋會一齊 feel 住睇下啊邊啲位有空間可以加落去。係 嘅，一啲嘅係係一啲啲咯，係啦。咁但係如果本身喺做編曲嘅時候已經話哦，我想要喺邊個位，可能臨入 chorus 之前一定會有啲嘢嘅，咁嗰啲位就會喺嗰陣時已經。一定會有噶啦，咁樣跟住到最尾嘅時候先再 fine tune。但有啲係外語，即係好似個心跳咁樣，即係去到個 mix 出咗嚟啦。但你突然之間聽完之後，你係真係有嘢要，有嘢想加落去會好啲，咁就會再額外再加咯。係係咯。 咁同埋你 啊，其實都好睇一首歌嘅主題嘅。我覺得呢一次嗰個鐘聲，我就覺得加得非常之好。 係 嘅。同埋如果我覺得係嗰首歌係講下雨天嘅，可能係落啲有啲落雨聲，都唔一定。即係想睇下個歌嘅主題啦。 係，而另外你哋嘅歌，我都發現都幾多咧。去到最尾咧，其實而家可能特別呢最近呢計埋呢首呢三首咧，都唔會係一個有一個歐草，而係一個 即 唱到去尾係啊。咁呢一隻我覺得更加明顯係因為你個歌詞最尾講斷線，好似 sharp cut 咁啦。咁但係以往嘅歌都多噶嘛，其實呢一個嘅選擇係咪你哋自己都有一種喜好喺裏邊，定係點樣一種諗法？系啊，有冇噶？有冇话？ 你冇我哋， 我次次都系 咁。系啊，你好多都系咁样噶， 系噶，我系咁嘅。我同埋我打鼓都系噶，即系我哋玩 live show 咧，我都系好兴，最后尾嗒嗒嗒咁样就完咗噶啦。 系， 可能系，系咯，可能 系咪中意嗰种好爽嘅？ 我系觉得好，系咯，一嘢收晒。 系咪首歌太长啊？你惊电台唔播啊，大佬？ 哎，我哋发觉系咪都 cut 噶啦个欧草，不如。 傻啦！電台要 cut 你，唱完一個 chorus 就飛歐噶啦， 真 係你諗得太簡單啦。所以呢個係自然生成，你哋 都 係 自然 生成啊！冇人講過， 你唔講起都真係 係啊！冇人講過， 下次可能有個 outro 咯， 係啊， 有個 係係啦，但又唔係完全冇嘅，即係有啲歌都有嘅。不過我發現就偏多係嗰種好爽快咁樣完嘅咁樣係啦。咁啊嗱，呢一首嘅 Her 咧，咁啊音樂上面就啱啱解釋咗啊，分享咗。咁去到個 MV 上面啦，咁啊。都是因為剛才有講到就呢一首歌同我套電影有好大關聯，所以其實喺無論造型啊啲 shot 好似都係有一啲 出邊嗰個元素。就例如一開頭我嗰、那個大頭嗰個場景啦，咁同係眼鏡嗰個場景啦，就同佢嗰首套電影 Her 嗰個主角嗰個大頭嘅場景一樣嘅。 嗯， 一開頭導演喺影呢個場景嘅時候都 set 咗好多紅紙啊、成啊，佢都 set 咗好多嘢，做咗好多功課先去 set 到呢、這個 個調色都好像。 係啦係啦係啦，同埋佢去街我做嗰個呼吸嘅時候咧，佢又加咗幾次嘅，因為第一、二次嘅時候咧，我多得滯， 太 勁得滯，佢話誇張得滯，佢話少少得噶啦，因為好 close up， 所以你少少已經好夠， 係咁樣。 跟住咧之後 在拍呢個 MV 之前咧，我聽到佢哋咧原來真係會打算去韓國取景嘅。咁我哇真㗎，但我哋 budget 唔變喎，導演，我哋都係咁多 budget 嘅啫喎。 所以你咪冇分去。 係啊， 成隊去唔到啊， 本來開心咗一下。 係啦，係咁最後就係個女主角佢哋同埋隊 crew 一齊去嘅，咁都拍得唔錯。 亦都有啲人問，其實係咪兩邊導演啊？但係睇到最後嗰幕就知唔係，唔係真係同一個導演飛咗去韓國， 有心 癲啊！ 咁所以係去到最尾嗰一幕先至，即係好似我哋睇到係得嗰一場係有機會見到個女主角夏兒。 係啊係啊，其實一路以嚟我都係對住自己做戲嘅， 對住 AI 咁樣。 係最佳男主角應該俾我。 咁但係之前喺自己拍嘅時候，自己做嘅時候，女主角嘅人選定咗未嘅？即係你都已經有個 即係有個幻想對象嘅都可以。 有嘅有嘅有。 同埋角色上面係咪都有參考翻真係 Her 電影版 嘅？有。我記得我睇個 Her 嘅時候 ，Her 嗰個主角係小讀噶嘛， 係啊係啊係， 小讀噶嘛，咁你會睇到我一開始喺地鐵站行出嚟嘅情況下， 姿態 我都係有啲 翹手 都要係小讀， 真係好好， 要做翻嗰個小讀嗰個 有啊， 係啊係啊，專登 咁多年嚟第一次站看重， 係啊真係 真係啊， 真係感動啊， 係有嗰個feel 出 嚟，有個 feel 啊真係， 即係嗰啲衫少少 oversize 啲 sad boy 咁 行出嚟，爭 少少， 最緊要佢紅色嗰件卡迪緊， 係 買到啦， 我有啲 friend 就同我講話啊，我睇咗 MV 啊，真係做得幾好，完全唔似係我認識嘅你咯。 係啊，係啊，你本身唔係咁嘅， 係即係本身係大毒，而家小毒， 收翻啲啊，係咪？ 收翻啲，收翻啲， 都好滿意今次呢個。 我自己嚟講，我算係開心嘅，因為我覺得自己都算似嘅，希望未來都可以咁似啦，做得。 所以大家係要真係睇下呢一個MV Her 嘅，見到阿康聰嘅演繹啊，亦都頭先聽咗好多關於呢首歌嘅製作過程，大家可以聽好多 detail 喺裏面嗰啲聲，佢做咗啲咩？咁所以今年大家可以留意，將即係預告咗好多作品會出現，會 feature 啲咩？到時大家就可以睇到。 我估 feature 嘅歌都係好驚喜，因為其實 special 嘅歌自從 City Boy 出嚟嘅歌咧，其實首首都幾唔同嘅，我自己覺得。咁我哋今年嘅歌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好多驚喜俾大家。 嗯，好啊，我哋就一齊等啊，期待住今年2023年 Special 嘅歌啦。咁啊，亦都預祝你 Good Show 啦，四月。好，今日多謝 Special 嘅四位 ，Thank you，Thank you。 最初的我，那个最初的你，常常谈情的滋味，无从忘怀的香味。说过最喜欢你，却已愿抛开你。谈从前何必这样有你？何妨随时开心地回味，朝早归看你。心宵监察你，做人转方向，偷偷打探过近来你所想，大概愉快上新鲜凉。其实过了一不了，我已失去若是随风何等归意，无藉口无办法无名字无地址。其实过去已变去，看你仿似故事，完全无关的事，仍在找，仍在听，仍在看，无什么意思。如真的真的要再遇见，还请等一天世界大变。人生都早早各有路线或发展，唯一偷偷想也算自然。我有我想起你，我有我珍惜你，而从来无需走避，随时来回忆之地。错过了才知道，我太过珍惜你，为求能行使一项权利，无人自重新想着回味。找新的去爱，路程会展开，好好的灌溉，或是最深爱，偏偏不会介，就算分开，再角落注视你未来。其实过了也变了，我已失去若是重逢何等归意，无藉口无办法无面子无地址。 节目完结之前，听过有 special 之前嘅派来作品，完全无关的事，听日五点见。